第57集，一定要快乐。买好了隐形眼镜，二人走出店外。秦维航抬头看向远处的花店。 你看见那里的花了吗？门口是什么花？ 安宁顺着看过去，花店离得挺远，但他还是把那花团锦簇的景象看得很清楚。 红色的，是玫瑰吧？ 你现在看我不用眯眼了。 这次安宁不用眯眼也能看清了。从地铁站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安宁仰起头，头一次看清了城市上空的那颗孤星，孤独却执着的星星，让他想到慢慢走在前面的秦维航。他忽然意识到，秦维航走路的节奏放慢了，和那次一起吃饭相比放慢了很多很多。他突然之间变得和那些悠闲地逛着街，享受着假日和夜晚的人们没有差别了。秦维航像是察觉到他停了下来，也停了下来，回头看着他。 那星星真亮啊。 嗯。 城市的光污染很严重，抬头看不到电影中那样的星海，只有这样的孤星，它能透过被污染的大气和浑浊的人造灯光落入人眼，是真的有本事。 发光就是他的本事。 你明天会看到更多。 嗯，不会了，不会有比他更亮的星了。谢谢你的隐形眼镜啊。 我以前送给同学朋友的礼物比他贵多了，但那是花的我父母的钱，给你的不一样。这是我攀岩比赛的奖金，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快乐。 秦维航到蓝田郡的时候，别墅的大门开着，他走到门口就听见于染的大嗓门。 是有恋母情节，没准毕业后找个比我俩年纪还大的姐姐。 那也得姐姐瞧得上他才行，还是太幼稚了，除非他再成熟点。 不用成熟，他那个条件多的是姐姐，这叫激发母爱，懂吗？ 真不懂这俩人怎么就不能聊点别的呢？我是已经过去给他们当儿子了吗？ 他现在穿个安全带都这么羞答答的，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别人羡慕都羡慕不来，你说他以后怎么交女朋友啊？难道要人家女方主动啊？ 你不是看好他找姐姐吗？姐姐会教他的。 对对对，姐姐。 秦维航靠在门边好整以暇地听着，猜测牡丹应该不在家，果然就听见于染问了牡丹他们剧团下乡义演的事。秦维航这才敲了两下门走进去。 哟，说曹操曹操就到。 我来拿车钥匙。 他去野外攀岩一般骑自己的车，如果去得远一点就开岩馆的车，但是严管的车今天送去维修了，所以才大晚上来找钟静借车。钟静虽然先前就收到了秦维航的微信，也同意借车，但还是有点纳闷。 你不是说后天才去的吗？怎么突然改明天了？ 我带朋友一起去。 沙发上，两个大老爷们立刻露出果不其然的惊喜又暧昧的眼神。秦维航打断两人的遐想。 男性朋友， 安宁啊， 你那学霸室友。 秦维航盯了于染一眼，他一点都不奇怪于染会把自己方方面面的交友情况都汇报给钟静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亲口和钟静说过安宁的事，总觉得面对钟静说起安宁就怪怪的。 车钥匙给我吧，宿舍要关门了。 啊，钥匙在这儿，咱们坐下来聊聊。就五分钟。 就只有安宁吗？没有别人？ 没有。 这上次不是还有另外两个小子吗？ 这次没有。 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们。 秦维航没理他，眼里只有那把路虎发现者的钥匙。他又看向钟静，意思是轮到你了。钟静其实也不是想八卦他的个人生活，只是忍不住叮嘱。 你朋友还是新手，你俩小心一点，保护好人家。你那个朋友 有空带来我认识一下吧。 也不知道秦维航有没有很微弱地点了一下头，或者很微弱地答应了一下。秦维航走了两步，又倒回来，从羽绒服的兜里抽出一个眼镜盒，走过来拍在茶几上。 嗯，送你们的。 钟静和于染面面相觑，目送秦维航放下眼镜盒离去的背影。于染拿起眼镜盒打开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看向钟静。 这墨镜，送我们两个人一副墨镜，搞什么呀？让咱们俩掰开了一人戴一半。 秦维航拉开车门上了车，还没启动手机就响了。他拿起来看到那个十分厌烦的号码，这个号码打来的电话他一向是不接的，没有拉黑是仅剩的礼貌。不过这次他接了，反正心情好。 喂，什么事儿？ 你大学那边怎么样了？ 那就是没什么事儿。很好，我要开车了。 秦威航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。 现在开放二胎了，你还可以再生一个。 说完就挂断电话，把手机扔到了一边。秦威航其实也知道秦冠中不是没想过再生一个，但是他的新老婆第一胎流产了，后来一直没能怀上，他这话等于戳了秦冠中的肺管子。可惜了，要是怀上了就好了，那样秦冠中就彻底不会来烦他了。安宁在寝室里写李叔的工作总结，屏幕右下方的时间显示快十一点了，秦维航还没回来。秦维航出去时都快十点了，也没和他说要去哪儿，只说要出去一会儿，他也不好问。工作总结进程过半时，寝室大灯准时的灭了。安宁估摸着秦维航今晚不会回来了，他一个人洗漱完毕上了床。 那明天我们早上要怎么去攀岩呀？ 趴在床上看了一会儿语法，忽然听见开门声，一个机灵弹起来，就看到秦维航推开门走了进来。安宁难以置信，宿舍关门都一个小时了，秦维航还能这样若无其事的进来。 你怎么进来的？ 翻窗啊。 安宁瞠目结舌，秦维航说的应该是二楼的楼道窗户，虽然那种高度对秦维航来说应该是万无一失，但毕竟是在晚上，而且万一 那窗户是关着的呢？ 那就打电话让你帮我开啊。 你应该先打电话给我。 哎呀，是小事儿。 虽然是小事，但是你要事先和我说了，我可以提前帮你去确认窗户是不是开着的，你上来的时候我还可以用手机帮你打光，那也是小事吗？ 寝室里只有安宁的床头灯半亮着，有些昏暗。秦维航抬头看他一眼。 那你要是陪我做这种坏事，还凭得上奖学金吗？ 是因为这个吗？没事儿的，只要不被发现就行了吗？ 秦维航换好拖鞋站起来，走到他床前，脚上踏着的白色居家鞋在地板上拖出懒洋洋的声响。安宁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是因为秦维航毫无预兆的靠近，也许是因为这个能罕见的俯视秦维航的视角，他突然有些紧张。 借个光。 秦维航眼睛看着他，手伸到下方的书桌，拧开了他书桌上的台灯，下方的光源渐渐变亮，像一个微缩版的日出，照亮了年轻神奇俊美的脸。直到秦维航借着那光去洗漱了，安宁仍觉得自己仿佛还陷在光里。